好好说话呀！你大点声， 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，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，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。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，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演播东方。 到了浩瀚拍卖公司的拍卖现场，拍卖会已经开始了。方有根随便找了一个位置坐下，见拍卖台上正在拍高剑父的一幅画，10万块起拍，已经被叫到25万了。方有根心里想，我的那幅巨幅黄宾虹如果是真迹，不知会被叫到多少。可想想自己那幅黄宾虹毕竟是假的，而拍卖行有许多鉴定专家，肯定上不了台面。这样一想，心中就先虚了，泄气了。方有根恍惚觉得身边坐着的那个人在侧着脸看他，不由得也侧脸看了他一眼。四目相交，两人都眼前一亮，同声说： 哟，是你？你是？ 那人先报出了方有根的身份。 你是那个卖茶叶的篾匠？你是那个他一民旅社？我还帮你看了大半夜的皮箱。 对呀，真巧，真是太有缘了，太有缘了。前排的人回过头来示意他们安静，那人压低声音对方有根说： 我叫赵明，待会儿拍卖结束了我请你吃饭。 拍卖结束后，赵明找了一家小菜馆要了一瓶二锅头，两人边喝边聊起来。赵明问： 你不是卖茶叶吗？怎么也做到这一行上来了？ 嗨，我是误打误撞走上这一行的，混了几年，除了字画，别的我还是不太懂行啊。 接着方有根从替汪老伯卖花瓶说起，大致说了一个个人简历。赵明听得津津有味，不时发出阵阵笑声。你呢？你怎么做上这一行的？ 赵明说，我的经历说来话长，以后慢慢跟你说。我跟你在屯溪住一间房的时候就已经做古董生意了。 啊，你那时好像很神秘，我都猜不出你是干什么的。 神秘？我怎么神秘了？ 你刚进房门的时候穿着一身旧衣服，可进了房间，我记得你飞快地换上了皮鞋、皮夹克、料子裤子，匆匆忙忙就出去了，还托我帮你看管皮箱，害得我一夜没睡着，害怕了一夜。 哈哈哈，我这么瘦小，你一拳就可以把我打晕了，你害怕什么呢？ 我穿旧衣服进来啊，是因为我刚刚从乡下收东西回来，在乡下我不能穿得太好，否则他们就要出高价，对不对？我换上高档衣服出去，那是因为我要出去卖东西，我要是穿得太差，他们就要猛杀我的价，对不对？ 方有根闻言如梦初醒，一拍脑门说： 哦，高，实在是高，你真是太聪明了，我怎么就想不到呢？ 其实啊，当时啊， 我一看你那个青花布包裹，就知道里面包的是一只花瓶。你不肯说，我也不好说破。当时如果你说实话，我说不定能帮你找个更好的客户。你当时什么都不懂，以为2万块钱就了不得了。哎，当时我是个山里老，连你是好人坏人都不知道，哪里轻易敢说实话。那倒也是，来，干一杯。 两人碰了一杯酒，赵明抹了抹嘴唇说， 我跟你说啊，书画势头很好，你在那边碰上过什么好东西没有？ 碰也碰上过一些，比如扎世彪的、王之瑞的、梅青的、程碎的、黄世林的，都卖掉了。 方有根把老董埋的假话都说了一遍，顺便还把萧大同放在他那里的镇店之宝扎世彪也烧上了。 哎呦，都是好东西啊，可惜卖早了。 哎，对了，你碰没碰上过黄宾虹的东西？他是你们涉县人，照理说你们那里一定有他的东西。 一听到黄宾虹三个字，方有根心中一紧，胸口砰砰跳起来。他努力平定了一下情绪说， 黄宾虹碰倒是碰上过，而且是一幅稀世珍品，简直都不敢想象，那是一幅丈六的巨幅黄宾虹，开门见山吧，100%的真迹。 这么大的黄宾虹，不可能吧？真是想都不敢想。哎，这件东西现在还在不在？ 还在屯溪，是我一个朋友家的藏品。 我的这个朋友啊，他是一个作家，家里房子太小，他老婆天天抱怨，所以他想卖了画子买房子。 以你的眼光来看，这东西可靠吗？ 我这个朋友姓黄，是涉县谭渡人，和黄宾虹同宗同脉，他父亲做过黄山市的宣传部长，东西传承有序，保准错不了。有不少人上门去看过，一致认为是真迹，可最后都是因为价钱谈不拢，交易不成，弄得我那个朋友现在都不想把那幅画拿出来给别人看了。 这幅画他要卖多少钱？ 30万。 这样巨幅的黄宾虹，30万不贵啊，你怎么不把它买下来？ 以我在北京看的行情，眼看黄宾虹的价钱就要上去了。 哎，我和他是好朋友，你知道好朋友之间不好做生意的，贵了便宜了都不好。再说了，我是开小古玩店混饭吃的，也没那么多钱呢。 我对书画不太在行，黄宾虹的画看得更少，你有没有把握？ 看黄宾虹我太有把握了，再说了，这幅画又不是我一个人看过，都是高手看的，没有一个人存疑。 那我们还等什么？今天下午就飞到黄山去把画买下来。 不过你可得帮我的忙，我一切听你的。 这个自然，我们两个有缘，我不帮你帮谁？ 赵明匆匆结了账，对方有根说， 走，去机场。 下午5点左右，方有根和赵明到了黄山机场。黄山机场距离市区不远，他们坐机场大巴很快就到了市区。方有根请赵明到富春来吃晚饭，赵明早已没有心思吃晚饭，急着要去黄文家。方有根说， 这个时间说不定他老婆还没下班呢，他们也要吃晚饭，你安安心心吃个饭，晚上7点我们准时到他家。 吃饭的过程中，方有根到厕所里给黄文偷偷打了个电话，要黄文做好做局的准备，并给黄文约好了暗号，如果方有根挠挠头，黄文就表示不同意，如果方有根揉揉鼻子，黄文就表示同意。 赵明一边吃饭一边不停地看表，好容易等到七点了，把碗筷一推说， 我们走。 从富春来到黄文家不过就十几分钟时间，赵明走得快，十分钟就到黄文家楼下了。两人上了楼，敲开黄文的房门，黄文一开门见是方有根，就显出既高兴又随意的表情和语气，使人一看他们就是好朋友。三人在狭小的客厅里坐定，方有根给赵明和黄文相互做了介绍，然后就开门见山地说， 黄老兄，不瞒你说，我这个朋友啊是个古董商，对黄宾虹特别感兴趣，这次从北京专程赶来，就是想看看你的黄宾虹。 黄文说，哎呀，说实话，我都被上门来看黄宾虹的人搞烦了，次次来看回回不买，画子打开又卷起，卷起又打开，再这样搞下去画子都要被弄坏了。哎，这位赵明先生是真心实意来的，一听我说你藏有这幅画，今天下午我们就从北京赶来的，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让他开开眼吧。黄文犹豫了一下，好像不太情愿似的，从卧室里把那幅巨幅黄宾虹抱了出来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文博游戏。 客厅太小，这么大的黄宾虹只能看一段卷一段，等到赵明看完脸都红了，胸口砰砰直跳，额上都沁出细汗珠来。方有根在一旁点评，你看这种太极笔法用得多好，笔笔到位，还有这么奇险而又疏朗的构图，你看这墨色真是五色俱全，素墨和焦墨又用得这么精彩，一眼就能看出墨是用的上好老墨，印泥是上好老印泥，原装原表，半点尾气也没有，不是一品至少也是神品。方有根为了卖出这幅画，在对黄宾虹的画论上也是下过一番功夫的，加上在叶之影那儿也听到了不少。赵明长长地吐出一口气问， 黄老师，这幅画要卖多少钱？ 一口价30万，少一分不卖。 哎呀，说实在话，这么大这么好的画，30万不贵。可是啊，我这次来的匆忙，没带那么多现金。哎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先给你4万做定金，画子我先带走，一个月以后，我要么带着原画毫发无损的来还你，定金我也不要了，要么我带40万来给你，多给你10万。你看怎么样？ 这一条件提出来，黄文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，一边假装思考，一边偷偷看方有根的手势。不料这时方有根没有做手势，他也在思考。黄文没办法地说， 这样恐怕不行，说实话，你我第一次见面，双方都不太了解，万一你把我话带跑了，我上哪儿找你去？ 这样，你和方老板是好朋友，我和方老板也是好朋友，我们请方老板给我们做个保人，你看怎么样？ 哎，不知方老板愿不愿意做这个保人？ 方有根这时开始揉鼻子了，豪爽地说， 行，你们两个都是我最信得过的人，我来做这个保人。 赵明一听这话，马上从包里拿出4万块钱放到桌上，说做生意就要干干脆脆，不能耽误商机。 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把话拿走了，一个月以后见。 黄文见方有根已经揉鼻子了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，只好说， 好，那就一言为定。 赵明说了声那就不打搅了， 说完抱起画子走了，方有根陪他一起去了花溪宾馆。花溪宾馆离黄文家很近，两人要了一间大客房。一进客房，赵明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画子再看，看了好长时间，每一个细节都看了，感觉实在是好，就对方有根说，看上去确实好，只是这么大的黄宾虹，我还是有点心虚。100%的真迹，你心虚什么？你买到这件东西，说不定要发大财了。有你帮我长眼，我就踏实了，明天上午我就飞回北京。那你好好休息，我就先回去了，明天啊我送你到机场。方有根离开花溪宾馆后又回到黄文家里，黄文把4万块钱交到方有根手里说，哎呀，这活我干不了，以后你找别人干吧。你已经干完了，而且干得很好。方有根说着拿了10000块钱给黄文，来，这是你的。黄文推辞了一会儿，推辞不掉也就顺势收了。他不可思议地摇摇头说，我就不明白，这幅假画明明是你的，他偏偏要请你帮他长眼，还要让你做保人。天下事啊，就是这么奇怪，你把一个人卖了，他还帮你数钱呢，完了之后还要对你说谢谢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以后我不管了，全部交给你这个保人了。他以后也不会来找你了，只会来找我这个保人。哎，我就觉得奇怪，以前有人出过25万你不卖，现在赵明出了4万块定金，你却让他把画带走了。这还用我说吗？他的这4万块钱定金呢，是不用还的。如果我碰上8、9个这样的客户，我比卖画还赚钱呢，而且画还在我手上，太划算了。黄文听了如梦初醒，指着方有根说，你太精了，变完了，完全不像以前那个有根了，连说话都变了，以后啊我都不敢跟你做朋友了。哎呀，我要是不变，说不定早就死了，你想认我做朋友也不可能了。我只要活一天，你就是我大哥，反正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，你认不认随便。方有根说完，用力在黄文肩膀上抓了2把走了。第二天上午，赵明飞到北京，下午3点钟就扛着那幅巨幅黄宾虹到了鼎盛拍卖公司，信心十足地径直走上3楼的书画鉴定室。鼎盛拍卖公司的秋季拍卖还没有开始，正在征集作品的过程中，赵明之所以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去，是因为他认定这幅画是真迹，更因为方有根说是真迹，他很相信方有根的眼光。工作人员接待了他，知道他是来送作品的，问是谁的作品，赵明说是黄宾虹的。工作人员见这么大的黄宾虹，忙请他等一下，就到里间去了。不一会儿，里间走出一个40多岁风度翩翩的男人，气宇轩昂地让赵明打开画。赵明一眼打开画，那男人一看就傻眼了，满脸惊奇之色，气度也就逊色了不少。他仔细看了很长时间，脸上一会儿红一会儿白，末了他对赵明说，先生您再稍等一下，我再去请几个同事来看看。说完他就进里间了。不一会儿，他带了5个人出来，4男1女加上他一共6个人，6个人一起把巨幅黄宾虹看了半天，又交头接耳地讨论着，表情既凝重又兴奋。赵明隐约看出来，这6个鉴定专家当中有3个认为这幅画是真迹，有3个表示存疑，相持不下。最后那个女鉴定专家说，看来啊只能请闵老师来判定了。有一个男鉴定专家说，闵老师在家养病，不知能不能来。哎，这可是一幅重要作品，我们6人鉴定组各持己见，没有闵老师来不行，他看黄宾虹是权威，打个电话试试吧。